惯的态度，别说话，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baby being you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关诗敏的一首别说，这里依然是猫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精灵宝可梦 GO 呢曾经在全球范围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传奇影业呢也在年初获得了翻拍权，电影版的宠物小精灵将不会基于大家熟悉的动画或者是游戏改编，而是改编自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一部衍生游戏，叫做名侦探皮卡丘，讲述的是一位小男孩和皮卡丘一同探案的故事。据国外媒体报道呢，鸡皮疙瘩的导演罗伯还有日前确定将加盟电影版的宠物小精灵精灵宝可梦的导演，将执导这部拥有无数粉丝的 IP 大作。那么这间片方呢也已经确认了编剧人选，资深漫威编剧将会负责撰写影片的剧本，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 SGE 听袁惟仁弹吉他，这里是 MyFM 10.5，随时最新好音乐。 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

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来自杨宗纬的一首《其实都没有》，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一起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凤凰传奇新年交响演唱会及新专辑《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的主题呢，将会在10月30号在深圳举行发布会。当天，玲花曾经表示这一个新专辑呢，尝试了更多的曲风，电子、摇滚、民谣，会给歌迷带来以往不同的感觉。而昨晚演唱会的策划者，玲花的老公呢，也来到现场，向歌迷揭秘了交响音乐会的策划过程，并透露说，这次表演将开启别具一格的交响乐伴奏卡拉 OK 大合唱。也希望这样一个全新的形式呢，可以给歌迷带去更多惊喜，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问送上来自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勇敢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停下脚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汪峰的一首《你走你的路》，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二手玫瑰乐队呢，将会在2017年2月14日情人节在北展剧场举办2017千年等一会儿二手玫瑰2014北京演唱会，这是他们离开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场正式演唱会。二手玫瑰呢，想将每年的情人节浪漫承包，而今年的千年等一会儿呢，将是214浪漫计划的首秀。在10月1日开票当天呢，前区的票呢就已经被歌迷全部包圆了，随后的520价位的票呢也是销售极为迅速。这次演唱会的票价设置也是独具一格，全程只售双人票价，那么票呢分别是1314还有999还有520三档。主办方呢也是提示说，当天一定要和自己最心爱的另一半结伴而来。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江南》，这里是 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鼻涕呢也叫做马蹄儿，口感爽脆，有着地下雪梨之称。那么在11月和12月是盛产啊。那么选购鼻涕时呢，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呢是个大的甜，第二是选择外皮，外皮是黑里透红的；第三挑硬的买，还有是果肉呢选白色。另外建议大家随吃随买，在吃之前呢一定要洗干净，在清水里放上盐浸泡一会儿，然后用小刷子来刷干净，削掉外皮再食用，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蔡淳佳《自画像》。这里是 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北京市星空眨眼变成烟花，配乐是钢琴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人物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等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丢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来自五月天的一首《突然好想你》，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最近呢，来了解一下电影消息。由宋佳、林家栋、严卓林主演，由胡歌友情出演的电影《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在最近发布了双面反派特辑，首度曝光了胡歌片场结束后的台前幕后花絮。据了解呢，《那年夏天》也是胡歌时隔4年重回大荧幕。他透露说，整部剧呢，他的任务就是复仇，堪称黑化版的梅长苏。据悉，该片将会在12月9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在咨询过后，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赵薇《左耳》。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难得，总不会辜负 是轻狂而消沉，谁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很痛忍一忍，回忆留给会痛的人。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爱免不了悔恨，放下指纹，秋冬未闻，恨错等一等，前人也曾是对。就带上狂奔，没能不能，只有肯不肯。 我知道你喜欢我。 没有， 你别指望我会喜欢你。 要走了， 要走了。你走了还会回来吗？ 罢了，你跟我吧。 谁不曾因为看懂一个人，谁不曾面对自己想否认？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才算完整。很痛忍一忍，回忆留给会痛。爱免不了悔恨，放下指纹，秋冬未闻，恨错等一等，前人也曾是对的人。爱就带上狂， 不爱一个人就可以不顾一切。 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 他有时候调皮，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有时候性感，有时候疯狂，有时候甜美，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爱的勇气在燃烧，我爱的勇气。

Hello， 听着 MyFM 100.5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MyFM。 来自周星哲的一首《你好不好》，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邓福如，拥有 清亮的嗓音，演唱的歌曲呢以节奏布鲁斯和轻音乐为主，又有很多的抒情摇滚还有民俗小调的中国风作品。因为翻唱英文歌 Nothing on You 呢而走红，被誉为原音女孩。她的声音柔和慵懒中包含着刚强和倔强，清新中呢又一点点俏皮，被喜欢的歌迷亲切的称为服饰唱腔。马上为你送出邓福如良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模仿的故事依然，风儿摇渺渺茫茫、哦哦哦、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语，看那照片里繁华的故事依然，影儿呀飘飘荡荡，谁也看不清。窗外的月光朗朗清清湖中明，两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哦哦哦、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语，看那照片里繁华的故事依然，影儿呀飘飘荡荡、哦哦哦、任谁谁也看不清。 只有这个电台给你歌多话少 不受干扰的40分钟好音乐。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Party 敲我的门。 自李泉的一首 Sunny，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剧集方面发展很好的陈浩民呢，在2004年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呢和他之前的是不同呢，是因为之前的专辑都是电视剧歌曲的合集和 EP， 而这次是完全属于陈浩民的个人专辑。这一张爱海滔滔呢，不仅收录了六首国语作品，还有三首粤语歌曲和三首主打歌曲的卡拉版。陈浩民呢也是一改剧中的俏皮形象，化身情歌小王子，用诚恳而独特的磁性嗓音展现出最深情的一面。十首抒情主打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期盼还有执着。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陈浩民爱海滔滔，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去努力，鼓起勇气，放弃你。总是不争气，没有这么快社会安静。

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当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怕乱人好傻。 林志炫的一首散了吧，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行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李琦的新专辑的特色单曲启禀太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不仅是李琦和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王志平老师的二度合作，而且歌曲呢还得到了李琦妈妈的惊喜加盟，在新歌当中献上了一段十分特别的说唱。和那些煽情策泪的歌颂母爱的歌曲不一样，这次我们不走温情的哭泣风，还原太后和李琦的精彩辩论式说唱，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李琦，启禀太后。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你又知道

选择，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地走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爱了，也决定不爱了。 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这里是 MyFM 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时间来到了22:50，继续陪伴你一往时光的依然是 MyFM 不眠夜。那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添加微信公众号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白举纲浮尘，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FM 100.5。 窗外不是蓝天，又见一堵墙。玻璃隔绝的世界的幻想，儿时的笑容成迷茫。哦哦哦哦，沉睡的坚持，现在还躺在你躺。 挣扎，不敢做也不敢想象，推开僵硬的盼望，像跳进冰冷里流的河，把拖鞋拽出世界角落了，气味无法对冲，走向远方，慌慌张张，不愿确定方向，慌慌张张，慌慌张张，不敢走也不敢想，慌慌张张，慌慌张张，不敢走也不敢想。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Oh, 一切为什么那就好了。我也想了对我说，偶尔有迷惘但不知足，那么多人陪我矛盾，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心之上闪耀，那是情。 会跳。 My FM 100.5。 萧敬腾的一首《我的大学》，这里是 MyFM 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消息。今天呢，天津地区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为主，东南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市区最低温度1度，最高温度12度，白天呢有霾有所加重，轻度霾转中度霾，空气质量转差，提醒你一定要做好，提前做好出行准备。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羽泉《叶子》，这里是 MyFM 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山里停放着山里

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来自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如意影业成功和日本讲谈社达成合作，宣布已经获得了福本伸行所著漫画《赌博末世录》的中国地区的电影改编权。中国真人版的《赌博末世录》呢，现在已经立项，改名为《动物世界》，由《滚蛋吧肿瘤君》的导演韩延来指导。那么《赌博末世录》和《赌博破戒录》还有《赌博坠天录》通称为开撕系列，是销量过1000万本的大热漫画之一。同名漫画呢，在2009年和2010年2011年两次改编成电影。藤原龙也是藤原龙也来主演，票房分别为22.5亿日元和16.1亿日元，取得了相当亮眼的票房成绩。片方在6月份公布合作时还透露说，除了原著内容之外，中国版的动物世界呢将加入新的人物，剧中人物呢也将打破漫画中全男性的设定，并将故事放在模糊的国界概念中，致力打造出泛亚洲化，把赌博的概念做成一次 game。观众可以在这一部电影中看到更多元的表演和表达，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周杰伦《晴天》。这里依然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愁，继续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重逢在灿烂的季节，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祝福》，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1.5 随时随地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梦想的声音呢，将会在本周五晚播出第五期节目，在讨教环节，现场观众为导师张惠妹选择了《青藏高原》这首被众多实力派人士用来挑战自己唱功和音域的超高难度歌曲，而身为台湾原住民的阿妹呢，又会将青藏高原唱出怎样的味道呢？张惠妹自以为不凡的歌唱实力，饱满的情感以及超强的肺活量，诠释了许多的高难度歌曲，其中就包括不少以高音为特色的歌，打动了无数歌迷的心。而在本期节目中呢，现场300位观众用自己宝贵的选择权为阿妹选择了《青藏高原》这一首超高难度的歌曲，虽然同样是飙高音，但是大家都希望看一看唱了太多撕心裂肺的悲伤情歌的天后如何演绎这一首气势磅礴的藏族风情歌曲，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周笔畅 My Own Life， 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消失殆尽的最后一秒前，

谁的眼睛。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我的唯一。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共振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和梁静茹。这里是 MyFM 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爱情并不会让两个人白头到老，爱情的力量很有限，给一个女人希望的不是爱情，而是男人的责任感，而给一个男人安全的也不是爱情，是女人对家庭的付出。爱情让两个人走到一起，而想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呢，并不只靠相爱。白头到老的秘诀无非就是两件事情，就是负责还有付出。所以说明天也请继续加油咯，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让我们好好的来完成这一年我们所定下的目标，还有所许下的愿望吧。 OK， 我们马上为你送出这一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任嘉萱，时间会做的事情。那么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稍后 MyFM 1.5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凯文跟你说一声晚安好梦。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情绪失控，摔门走，很难去平复，觉得爱情破了的痛，也担心不久以后，幸福就算好成果，越在一起越寂寞。

们会选择放手。曾经我这里毁灭的荒漠，远方你的身影开出花一朵，